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如何扩展 Java 线程池。在开发中，我们经常会碰到池的概念，比如数据库连接池、内存池、线程池和常量池等等。为什么需要池呢？程序运行的本质就是使用系统资源来完成信息的处理，比如在 JVM 中创建一个对象实例，需要消耗 CPU 和内存资源。如果你的程序需要频繁地创建大量的对象，并且这些对象的存活时间比较短，这意味着需要频繁的销毁，那么很有可能这部分代码会成为性能的瓶颈，而池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来说，对象池就是把用过的对象保存起来，等下一次需要的这种对象的时候，直接从对象池中拿出来重复使用，避免频繁的创建和销毁。在 Java 中，万物皆对象，线程也是一个对象。 Java 线程是对操作系统线程的封装，创建 Java 线程需要消耗系统资源，因此就有了线程池。 JDK 中提供了对线程池的默认实现，我们也可以通过扩展 Java 的原生线程池来实现自己的线程池。同样，为了提高处理能力和变化度，外部容器一般会把处理请求的工作放到线程池里来执行。 Tomcat 扩展了原生的 Java 线程池来满足外部容器对高变化的需求。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Java 线程池的原理以及 Tomcat 是如何扩展 Java 线程池的。简单的说， Java 线程池的内部维护了一个线程数组和一个任务队列，当任务处理不过来时，就把任务放到队列里慢慢处理。我们先来看看 Java 线程池的核心内 thread pool executor 的构造函数，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你需要知道 thread pool executor 是如何使用这些参数的，这是理解 Java 线程池工作原理的关键。每次提交任务时，如果线程数还没达到核心线程数 corpus size， 线程池就会创建新的线程来执行。当线程数达到 corpus size 以后，新增的任务就会放在工作队列 work queue 里面，而线程池中的线程则努力地从 work queue 中来拉活来干，也就是调用 pull 方法来获取任务。如果任务很多，并且 work queue 是一个有接队列，队列可能会满，此时线程池会紧急创建新的临时线程来救场。如果总的线程数达到了最大线程数 maximum pool size， 则不能再创建新的临时线程了，转而实现拒绝策略 handler， 比如抛出异常或者由调用者线程来执行任务。如果高峰过去了，线程池比较闲了怎么办？临时线程会使用 pull 方法从工作队列里拉活干，请注意 pull 方法设置了超时时间，如果超时了仍然两手空空没有拉到活，表明它太闲了，这个线程就会被销毁回收。那还有一个参数 thread factory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通过它你可以扩展原生的线程工厂，比如给创建出来的线程取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Java 提供了一些默认的线程池的实现，比如 fixed thread pool 和 cached thread pool， 它们的本质就是给 thread pool executor 设置了不同的参数，是定制版的 thread pool executor。从文稿中的代码你可以看到 fixed thread pool 有固定长度的线程数组，忙不过来时会把任务放到无限长的队列里，这是因为 linked blocking queue 默认是一个无界队列。而 cached thread pool 的 maximum pool size 参数的值是整形数的最大值，因此它的线程个数不做限制，忙不过来时无限的创建临时线程，闲下来时再回收。它的任务队列 synchronous queue 表明队列的长度为零。跟 fixed thread pool 和 cached thread pool 一样， Tomcat 的线程池也是一个定制版的 thread pool executor。 通过比较 fixed thread pool 和 cached thread pool， 我们发现它传给 thread pool executor 的参数为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否限制线程的个数，第二，是否限制队列的长度。对于 Tomcat 来说，这两个资源都需要限制，也就是说要对高变化进行控制，否则 CPU 和内存资源有耗尽的风险。因此 Tomcat 传入的参数如文稿中代码所示，你可以看到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 Tomcat 有自己的定制版的任务队列和线程工厂，并且可以限制任务队列的长度，它的最大长度是 max queue size。 第二个是 Tomcat 对线程数也有限制，设置了核心线程数和最大线程数。除了资源限制以外， Tomcat 的线程池还定制了自己的任务处理流程。我们知道 Java 原生的线程池的任务处理逻辑比较简单，第一，前 corpus size 这个任务时来一个任务就创建一个新的线程，第二，后面再来任务就把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里，让所有的线程去抢，如果队列满了就创建临时线程，第三， 如果总线程数达到 maximum pore size 之前拒绝策略， Tomcat 线程值扩展了原生的 thread pool executor， 通过重写 executor 方法实现了自己的任务处理逻辑。第一，前 core pore size 个任务时，哪一个任务就创建一个新的线程。第二，再来任务的时，就把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里，让所有的线程去抢。如果队列满了，就创建临时线程。第三，如果总线程数达到 maximum pore size， 则继续尝试把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中去。第四，如果仿生队列也满了，插入失败，执行拒绝策略。观察到 Tomcat 线程池和原生线程池的区别时，其实就在第三步。Tomcat 在线程总数达到最大数时，不是立即拒绝，而是尝试再向任务队列添加任务，添加失败以后再执行拒绝策略。那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回到文稿中来看一下 Tomcat 线程池的 exact 方法的核心代码。从这个方法你可以看到， Tomcat 线程池的 exact 方法会调用 Java 原生线程池的 exact 去执行任务。如果总线程数达到 maximum pore size， Java 原生线程池的 exact 方法会抛出 rejected execution exception 异常，但是这个异常会被 Tomcat 线程池的 exact 方法捕获到，并继续尝试把这个任务放到任务队列中去。如果任务队列也满了，再实行拒绝策略。细心的你有没有发现，在 Tomcat 线程池的 exact 方法最开始有文稿中所示的一行代码，这行代码的意思是把 submitted count 这个原子变量加一，并且在执行任务失败抛出拒绝异常时将这个原子变量减一。其实 Tomcat 线程池是用这个变量来维护已经提交到线程池但是还没有执行完的任务个数。 Tomcat 为什么要维护这个变量呢？这跟 Tomcat 的定制版的任务队列有关。 Tomcat 的任务队列 task queue 扩展了 Java 中的 linked blocking queue。 我们知道 linked blocking queue 默认长度是没有限制的，除非给它一个 capacity， 因此 Tomcat 给了它一个 capacity。 task queue 的构造函数中有一个整形的参数 capacity，task queue 将 capacity 传给它的父类 linked block queue 的构造函数。这个 capacity 参数是通过 Tomcat 的 max queue size 参数来设置的，但问题是默认情况下 max queue size 的默认值是整形数的最大值，等于没有限制。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当前线程数达到核心线程数以后再来任务的话，线程池会把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并且总是会成功，这样永远就不会有机会创建新的线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task queue 重写了 linked block queue 的 often 方法，在合适的时机返回 false， 返回 false 表示任务添加失败，这个时候线程池会创建新的线程。那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呢？请看文稿中的 often 方法的核心代码。从文稿中的代码我们看到，只有当前线程数大于核心线程数并且小于最大线程数，并且已提交的任务个数大于当前线程数时，也就是说线程不够用了，但是线程数又没达到最大的限制，才会去创建新的线程。这就是为什么 Tomcat 需要维护已提交任务数这个变量，它的目的就是在任务队列的长度无限制的情况下，让线程池有机会创建新的线程。当然默认情况下 Tomcat 的任务队列是没有限制的，你可以通过设置 max queue size 参数来限制任务队列的长度。小结一下，实换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频繁的创建和销毁对象，减少对系统资源的消耗。Java 提供了默认的线程池的实现，我们也可以扩展 Java 原生的线程池来实现自己定制版的线程池。Tomcat 就是这么做的。Tomcat 扩展了 Java 线程池的核心类 thread pool executor， 并且重写了它的 exact 方法，定制了自己的任务处理流程。同时 Tomcat 还实现了定制版的任务队列，重写了 offer 方法，使得在任务队列长度无限制的情况下，线程池仍然有机会创建新的线程。今天的课后思考提示，请你再仔细看一看 Tomcat 的定制版任务队列的 task queue 的 offer 方法。它多次调用了 get pore size 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有锁的，而锁会引起线程上下文的切换而损耗性能。请问这段代码可以如何优化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